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马后炮， 好啦，咁啊，翻嚟最后一节嘅马后炮啦，咁啊，真系过晒钟啦，系咪啊？东啊，阵间天地有正气，又唔够时间搞啦，咁啊，俾阿东哥揼噶啦，咁我哋快啲讲啦。咁我哋讲翻礼拜三嘅赛事啦，咁啊，讲拣咗两场同大家研究，同大家重温翻嘅。咁首先第一场咧就系即系当日嘅第三场啦，呢一场三班嘅1650，第三场嘅四班1650米。嗱，咁啊呢一场马咧，咁啊本来就即係大熱門啊，湛江最醒啦，咁啊都一路都好多人追捧啦，亦都臨場都即係都熱門，咁但係後尾都褪飛嘅，咁啊之後咧就即係都有一紮馬，有一堆馬落飛之下咧，咁最後就即係只湛江最醒就大熱倒灶啦，咁贏嗰只咧就係咧即係之前都跑咗好多次，咁都跑得個近字嘅呢匹追風氣足啦，咁其實都係正如所講啊，即係蔡若瀚今季咧都好多嗰啲咧。即係跑得近啲，或者之前熱過身，熱過身多過一次熱身。咁呢只追風記咗，其實對之前嗰兩場分別係國能同埋莫雷拉跑咧，咁都係跑嚟跑去都係麻麻地，唔係好上力。咁跟住之後，咁啊嚟到第三，嚟到而家跑到第三次啦，咁只馬就即係都睇到只馬係有啲進步嘅，咁我哋就睇下佢點跑啦。 一起步的時候大家都好齊啊，前面快的嘛，中間位置如木星光，內欄虎視眈眈，藍衫中檔就安定繁盛，出面騎了上去粉紅眼就揚名高高啊，御風超英不夠人快，縮一縮先啦，在外面的再見到入面湛江最星的大把空位啊，跟住第五道再下一層攝進去內欄，黃衫就福滿寶，中檔橙色帽是奇珍，尾四貼欄追風氣足，再下面的三隻愛馬劍龍船包了落尾都要縮，就是那隻雙字棍嚟噶，接近對面直路頭啦，前面咧就虎視眈眈放頭，跟住喺第二位咧就揚名高高啊。咁啊，月木星光守住第三，安定繁盛第四啊。再見到中檔第五位係湛江最醒啦，內欄黃衫就福滿寶啦。咁啊，出邊位置得一隻個啊，走咗上去咧白衫白帽嗰只御風超影啊。尾五橙色帽咧，咁啊有呢只奇珍，後邊四隻追風氣足就跟住嗰只福滿寶嘅，再後邊嘅三隻愛馬劍啦，尾二咧就龍船包咗落尾，仍然係雙截棍嚟噶。好啦，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啦，前面佔先咧就係呢只虎視眈眈啊，揚名高高咧就拍咗上嚟噶。第三位橙色眼罩就月木星光啦，出邊咧仲有呢只御風超影啦，進佔內欄第五就係呢只福滿寶啊，攞出去外邊咧就湛江最醒啊，兜出邊上噶嘛，有呢只愛馬劍啊，等緊內欄仲有呢只追風氣足啊，咁啊最出嗰邊仲有隻雙截棍，兜到嚟最後咧200多米，揚名高高出咗嚟先，咁外邊冚上嚟噶嘛，有呢只咧就愛馬劍，大外檔係雙截棍，原欄上跟嚟仲有追風企足，最後100米追風企足喺埋邊出咗頭，中間有揚名高高，外邊位置就雙截棍，接近終點追風企足贏啊，跑第二名應該係雙截棍啊，咁啊第三名嘅馬咧， 嗱呢場馬追風企足咧就真係贏在呢個莫雷拉肯等，就俾佢等到內欄有條私家路，咁就一衝就仲要揮 back 呢只揚名高高，因為揚名高高一度都過佢追咗佢，跟住就追翻轉頭。嗱，外邊呢只雙截棍咧就真係贏咗個 fit 啦！嗱，咁啊，大家都知啦，即係個方家柏同阿莫雷拉咁就關係都好密切啦。咁啊，而家追風記足莫雷拉贏馬就方家柏嘅馬串嬌，咁大家明白我講乜嘢㗎啦？咁跟住咧就第三嘅揚名高高咧，咁其實都已經係以盡所能啦。咁都臨尾都係叫做捱翻嚟嘅啫，咁奈何就真係佢後邊嗱睇翻巡邏影片啦，即係奈何佢後勁啊，真係唔夠隻吹風記足犀利啦！嗱，你睇到吹風記足呢度莫雷拉其實呢場真係讚佢，值得讚佢嘅。一排個九檔一手走咗埋嚟，就拍住只福滿寶。咁而家咧就一路咧就喺後邊啦。咁啊，揚名高高就喺前面同只 同隻虎視眈眈就喺度放頭啦。嗱，咁跑第二嗰只雙截棍喺邊啊？佢雙截棍其實仲喺再後啲嘅，因為佢十一檔，咁啊縮咗喺後邊跑，咁啊一路都縮啦。咁但係臨尾就兜咗出去，就衝喺外邊，其實衝得幾行嘅呢只馬嚇。咁而家佢就轉咗第一個彎啦。咁啊嗱，追風企足都係竇住揼住，慢慢即係揼住喺後邊。咁前面就虎視眈眈就放啦，咁其實呢、這個陽明高高其實都跟手放，都一走就喺前面都走一段。咁御風超影外面就四碟冇啦，咁冇遮擋，咁鬆一鬆，咁俾佢擺咗喺前面走。咁佢嘅後面咧就係嗰只安定繁盛啦。嗱，內邊咧嗱個大熱門嘅就啲啊湛江醉醒咧，其實呢度都騎落去都係 settle 唔到嘅。咁何銘年一路鬥咗，因為呢只馬上一次佢入位置就留到最後衝上嚟就輸，就跑個第三翻嚟啦。咁但係呢次咧佢就爆唔到啦。嗱，咁而家轉緊彎入直路，外馬劍咪都兜出嚟啦。雙截棍就兜得仲出，咁啊呢度就喺度爆啦。嗱，追風記中就呢度等到呢個空位啦。咁就哇一大邊殺上嚟啦。咁呢度咧就一齊攻啦。咁加速，咁呢度已經再打兩邊已經係彈甩咗呢只陽明高高，嗱呢度都已經係腳軟啦，即係力弱咗，咁就第二都冇埋，就俾只雙截棍最後就冚埋佢咧，就即係最後就咁樣跑個第三翻嚟啦，呢只陽明高高，咁湛江最醒啦，都係臨尾都走翻縮多啲，咁但係又衝落又唔係話太多，咁第四就嗰只兜咗出去入，以為好醒嘅愛馬劍啦，就跑個第四翻嚟啦，嗱咁唔使啦可以。咁呢只追風記足啦，咁啊都係開，即係已經係熱身咗好幾次，咁啊攤著咗。咁今次呢場馬其實都用力都用得幾多，咁睇下即係贏咗之後咧，會唔會短期內攞翻出嚟跑啦？你話如果你話隔翻相隔翻一個月多啲咧，咁可能就呢只馬都仲可以再跟，因為始終呢只馬咧嗱嗰場馬佢跑咧就一千磅左緊嘅啫。咁都係相對比較細只啲嘅馬嚟嘅，咁都要即係都要俾佢回一回啦。咁同樣雙截棍亦都係啦，咁已經係搏咗一鋪，已經搏咗兩鋪啦，一個 win 一個第二。咁呢只馬亦都係唔係大隻馬嚟嘅，1020多磅。咁又係啦，都係要睇，即係同埋呢一場佢咁樣鏟上嚟咧，其實用力都用多幾多下。咁真係又係要睇翻，即係復課佢點樣去，即係個體力嗰度點樣恢復啦。咁但係呢只即係呢一對馬，其實再出都可以再跟嘅啦。呢一對馬咁其實其他嗰啲都比較平淡啲啦。咁係賽後報告就問過巴道關於只御風超影啊。咁但係就都係冇乜特別嘢，因為佢早段都係排得外邊，咁都係解釋下佢點解會搶口，即係點解會跑到咁後啊？因為早段又搶口咁，但係又成。所以就即係跑落嚟都係麻麻地咁樣啦。咁我哋就再講，咁我哋就快快脆啦，就講埋最後一場。今日呢個節目呢集嘅最後一場啦。咁就係第七場嘅。咁呢一場咧，咁喺跑呢一場之前咧，咁羅富全其實就已經係起咗個孖噶啦。咁就憑呢、這個明德之星同埋呢一個南區寶。咁呢一場嘅南呢一場咧就紅桃巨星就守尾門啦。咁我就先睇一睇，即係呢只紅桃巨星點樣咧？就即係炮個一檔之助咧，就贏馬就幫我哋個癲狗馬膽咧就省翻次招牌。我哋睇睇邊先。 一開閘嘅時候啊，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咧，見到埋邊位置紅桃巨星啦，勞動創造啦，中間飛雲追啦，三隻快出邊仲有隻六彩威利啊，第五位嘅馬咧，咁啊有呢只開懷大笑啊，咁啊再見到第六位咧就係呢只超翠啦，再後多層嘅馬啦，仲有喜盈寶啊、黃衫紅帽啦，先入去內欄尾五就神州寶區，尾四安仲，尾三綠色衫男裝家寶，尾二專一啊，咁啊暫時殿後係嗰匹情趣嚟噶，過咗轉咗呢個滿貫灣嘅時候啦，前面帶頭嘅馬係嗰只飛雲。第二位有六彩威利，第三位內蘭，就是這隻紅桃巨星，第四位紅眼罩勞動創造，第五位的馬今天埋辨位置就是這隻開懷大笑，外面是超翠，再後多少拉散了馬群，尾五神州寶區，尾四喜盈寶，再後面的馬還有安仲，尾三就南莊家寶，再後面的兩隻專一，暫時包尾就是那隻情趣來的。好了，對面直路的中尾段，前面放頭的馬都還是這隻飛雲追，六彩威利 威利第二，威鸿图巨星第三，劳动创造第四，黄衫第五，开怀大笑第六，超脆啊！再有兵马俑神州宝区喜盈宝啊，尾四内栏绿色衫，男装加宝啊，外边安仲啊，包尾一对咧咁啊走出边橙眼罩专一啊，包尾嗰就系情趣嚟噶。好啦，正在直路啦，飞云追大嚟少少啊，中间咧上嚟鸿图巨星啊，出边劳动创造亦都追紧，最出嗰边咧仲有只超脆，后多层就喜盈宝嗰啲马，最后百零米埋边飞云追，中间位置咧就鸿图巨星，出边劳动创造亦都上紧嚟，再下一层嘅马咧埋边就开怀大笑，最后五十米都埋边鸿图巨星仲系一路占先啊，劳动创造跑第二，第三名嘅马咧，哇真系近喎、啊，几只开怀。 嗱呢场马福禄寿就一个三重彩翻嚟啦，嗱呢场咧莫雷拉都即系都睇到咧。即係如果兜得太出都唔係好掂，咁所以同埋嗰一檔亦都冇可能兜得太出，咁所以咧沿途咧就沿途守好位，一步不蝕，咁就力拒呢個勞動創造嘅來犯啦。咁啊第三名就係呢一個嘅飛雲追，但係咧第四嗱呢一隻之前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啊，呢一隻嘅喜盈寶啊，嗱大家睇我拉翻轉頭先。大家留意一下咧，即係波件事，即係最後嗰幾步啊！嗱呢度啊，波件事，嗱呢度第一個打幾步啦，咁啊只馬其實都開始 pick up 到嘅，慢慢湧上嚟嘅。嗱呢度大又論盡啦，咁啊，但係就末段啊，即係遊咗啲喎。嗱呢度你點解唔喐緊啲，打多兩邊啊？嗱呢度只啦，哇咁樣，即係淨係同只飛雲追爭少少嘅啫。即係我離身先啦，即係嗰場馬，我呢場馬我就係買。我就係買咗紅桃巨星喜盈寶單 Q 單位自 Q， 最後就跑一四翻嚟。再睇多次呢個波件事，嗱呢度打幾邊？你呢度其實只馬係 pick up 到個 rhythm， 係開始揼咁有機會係加過到佢嘅。咁但係最後嗰幾步咧，佢就真係軟咗手腳啦。咁啊，即係軟咗手腳，咁所以變咗就最後咧就本來別有第三就變咗冇第三啦。大家嗱呢場我就大家集中睇兩隻馬，一檔嘅紅桃巨星同埋。呢一隻嘅喜盈寶啦，嗱，依家早段嗰啲早段只飛雲追都係擺前面放，都係用翻佢一貫嘅跑法啦。咁外邊就嗰只六彩威利啦，咁啊，裏邊就係只勞動創造都係跟前咗嘅。咁啊，埋邊就係呢只嘅紅桃巨星啦。咁其實咧，最後咧就係呢三隻馬就一二三翻嚟。咁啊，早段都係緊咬個步速啦。咁其實呢段啲頭馬時間都快嘅，一分三十九秒三四嘅，都係比標準時間快嘅。咁呢度啦，你見到啊呢只喜盈寶啦，嗱，都係即係上次就擺咗喺前面走啦，咁啊最後就放唔到尾，即係跑千八，跟住縮翻嚟跑，跟住就留翻後少少，咁其實就即係都啱波路嘅。嗱呢度你見到呢度早段其實波件事都冇乜大問題嘅，跑去呢一度，咁然後啦，大家睇到啦，紅桃巨星就一路咬住首個奧威，就睇住呢只飛雲追嚟跑啦，即係因為呢只飛雲追佢都跑過噶嘛，咁都好熟呢只馬。咁而家慢慢走啦，轉緊彎入嚟直路啦，轉緊個大彎開始準備入直路啦啊！咁啊，率只勞動創造就率先發難，就過咗嗰只六彩威利先，因為知道啲只馬會力弱，咁啊再俾個兜又會阻住，咁呢度咧就已經率先發難啦。咁但係嚟到入到直路呢度咧，呢只飛雲追咧都仲有少少優勢嘅。咁但係嗱呢度咧，首先你見到啦，莫雷拉就開始衝上嚟啦。嗱，咁呢度過咗唔到啦，但係睇一睇呢邊嘅喜盈寶，嗱呢度立正疆咁佢打翻，即係叫。內線咪打翻左右手邊打翻出嚟，咁呢度咧再打落去啦嗱，咁但係佢只馬係持續係內線，咁但係喐落去，即係點解即係唔喐緊啲捽埋佢捽埋落去咧？因為你過到呢個位置，其實埋邊都冇乜大，即係你未必影響到啲馬匹噶嘛，咁啊最後就咁樣就冇咗個第三嗱，但係呢只馬已經係一次比一次比一次近噶啦，大家。即係我再三提大家呢只馬係要繼續跟進嘅，好啦，唔使要啦呢度。嗱咁同時咧，呢度咧其實咧就即係呢度其實賽後報告都有講呢只馬嘅，咁啊即係話佢喺末段催策下就持續內線啦，咁導致呢個騎師就需於五十米處一度停止催策及修正坐騎，咁啊但係就我覺得啲即係佢其實係可以再硬淨少少擠落去咧，咁變咗佢就用即係擠咗落去就變咗就唔使避免咗嗰個內閃嗰樣嘢。咁但係呢只馬就要再跟啦。咁啊睇一睇，咁啊呢一度咧就即係紅桃巨星就贏咗呢場馬，就幫阿羅富全連中三元啦。咁我哋聽一聽阿富全兄即係點睇呢只馬先。 咁啊～ 據先。今次就反先翻飛雲追咯喎，關鍵喺邊度咧？ 檔位啊，佢點都有個檔位係緊要，因為佢一檔咁啊可以跟住放流馬，即係飛雲追咧，咁樣變咗佢係容易跑好多。 咁啊，呢匹馬其實就今季季初都已經有表現啦，但之前都聽過你所講，因為佢上手練馬師，其實就可能有少少跌跌啲馬啊，令到只馬好似嚟香港之後個表現沉咗。其實而家只馬係咪都已經係即係克服咗嗰個陰影嘅咧？ 可以咁講，因為佢最初嚟香港嗰陣時，佢係好容易驚外來嘢啊咁樣，咁變咗而家咧就乖巧好多，尤其是去咗從化啦，從化俾咗好大幫助佢。 好想問一下咁啊！我見你好多馬都上咗從化，其實你點樣同從化嘅團隊去即係保持個溝通，去匯報俾你知啲馬匹嘅狀態點咧？ 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嗰個疫情嘅關係，所以我都好耐冇上過從化。咁啊，從化啲兄弟都好耐冇翻嚟香港。咁我哋都係電話溝通啦。咁啊，大致上我都知道從化嗰、那個啲馬嘅進展。咁啊，最主要係大家嗰個溝通係正路嘅，咁 OK 嘅基本上，因為我哋都係要知道只馬嗰個進度啊，嗰啲健康情況點樣 咯？係咪通常都係隔幾耐會溝通一次咧？ 我哋每嘢都溝通嘅，因為點解佢哋都會少少嘢都會同我哋聯絡啊，只馬點樣點樣啊？即係你知我都有成廿幾隻馬上高係啦。 咁啊，踏入十月份，其實全軍你都已經贏咗八場頭馬啦。咁啊，目前已經有十一場頭馬啦。咁啊，升咗去練馬師榜第二位嘅。今季會唔會真係會再有翻信心去試一試衝擊翻個練馬師冠軍？ 其實而家仲係言之過早啦，因為點都係我成日都覺得係馬係行先嘅，健康同埋佢個嗰個質素咁樣，佢哋如果係有咁嘅質素，我梗係一定要做到最好去爭取自己最高成績啦。其實都好想嘅，基本上係啦。 唔係都算唔算得上話，即係而家個攻勢，指馬房攻勢嚟緊都會陸續有利咧？ 其實因為我仲有成十幾隻新馬咧，之前嘅新馬咁啊。都係未話咁 ready 嘅，咁我暫時都係用住其他啲先，咁樣變咗係希望嗰啲新馬一路進展良好咁 OK 嘅啦。 唔該曬你，全國恭喜曬 ，thank you。 好啦，咁大家聽完阿富全兄哥所講啦，因為其實呢只馬其中一個佢講道出嘅即係進今場贏馬嘅原因，其實即係呢只馬其實之前又去過從化。咁喺從化都做咗一輪功夫，咁翻翻嚟，咁啊，即係跟住 keep 住。咁其實呢只馬上季都係準成，只不過就真係難出頭啲。咁今季就叫做即係跑咗兩場，就一個第三，一個 win 一個第三啦。咁啊，亦都佢都阿富全都所講都講到啦，即係其實今季佢啲馬其實都已經開始翻翻嚟，亦都有十幾隻新馬喺度。咁所以咧，即係而家見到佢啱啱禮拜三就贏咗三場馬，就上咗練馬師榜嘅第二位啦。咁啊，即係預期佢應該都會即係翻嚟嘅，因為上一季其實佢都有一段時間佢啲馬都放緩咗個成績，都冇上兩季之前開即係開倉嗰兩季咁犀利啦。咁今次佢依家啲馬開始 pick up 翻啦，啲馬亦都即係有啲減咗分，減到可以反彈。咁啲即係阿富全應該練得馬噶嘛，咁所以。即係應該今季嘅即係如果你話爭冠軍咁，你一定佢都算係一個其中一個即係爭標分子啦嚇。咁啊睇下，即係希望阿富全兄可以繼續 keep住呢個鋭勢啦。咁好似嗰啲即係夢想成金啊嗰啲，即係可以上到去跑個大賽啊。咁啊即係延續翻佢即係第一季。即係第一季嗰個鋭勢啊嚇，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有機會突破到佢本身嗰個即係一季季內頭馬成績啦。咁啊講到呢度嘅，即係今集嘅時間真係過曬鐘啦。咁啊，我哋多謝大家收睇先。咁我哋就要到下個禮拜五咧，就再同大家馬後炮。因為其實本來今日想揾嘉賓，咁但係因為聽日跑馬，咁聽日跑馬我陣間做完呢集咧，我就要嗱嗱聲要整埋啲癲狗馬，咁所以又冇時間招呼啲嘉賓，即係食個飯咁樣，咁所以咧就今集就又打單炮。咁啊，終於都叫做馬拉松完啦，因為之前鬱敏射馬又直踩落嚟，咁所以咧就下個禮拜就希望好啲啦。咁我哋就到時就再同大家馬後炮過啦。咁啊，今集就係咁先，拜拜。